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41集《仲雄》。高仲雄的钱都让徐阿姨给骗完了，现在成日混在流民群里，脏得像个乞丐。此刻看徐阿姨这副嘴脸，又想起在丹城受过的羞辱，一时间气血冲头，不管不顾地冲上去刮了徐阿姨一记耳光。 事没办成，钱就得还我。 徐阿姨哪想高仲雄还敢打人，指着高仲雄的鼻尖： 哎，你这人贱皮子还打人。 两个人厮打起来，徐阿姨抡起水火棍照着高仲雄腰上就打，把人踹翻在地，劈头盖面的砸。高仲雄一介书生，又饿了几日，腰间吃痛，不知道被打到了哪根骨头，滚在地上抱头躲闪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还喊着： 你是个人吗？你骗我钱，你还是个人吗？ 边上围了人过来，徐阿姨不敢闹大，唯恐衙门里查，便扔了水火棍骑在高仲雄身上，捏着他的脸，把汗巾往他嘴里塞，要堵他的嘴。高仲雄哭喊挣扎，徐阿姨就狠狠刮了他几个耳光，把他刮得耳聋眼花，嘴角淌血。徐阿姨冲四下喊： 办案呐，这狗东西是丹城来的贼，上回就落在了我手里，今日还敢来寻仇。 高仲雄喉尖一声，被徐阿姨拽着领口往衙门里拖，他侧颊擦在地上，被石渣刮出血迹，伸着手向跟前的人求救。徐阿姨照着高仲雄的胸口腰腹又是几脚，他们在下边做衙役的，平素跑外勤拘传人最有一套，收拾高仲雄一个文弱书生根本不在话下。他今天只要把高仲雄拖进去堵着嘴，按偷盗罪给办了，就能把人关进牢里，到时候再跟相熟的狱卒打声招呼，高仲雄就有的受了。能不能活过八月都要看徐阿姨的心情。这边正闹着，那边周贵正陪着沈泽川从城郊的田头回来，马车给堵半道上了，还以为又是流民在滋事。沈泽川没吭声，周贵赶紧从自己马车上下来，提着袍子拨开人问着： 怎么回事？怎么在衙门门口闹起来了？ 徐阿姨立即说： 回禀大人，捉了个贼，不肯就范，还打人呢。 周贵这几日被城中治安闹得焦心，闻言皱起眉： 那也不能这么办案子，当街打人是怎么回事？那不对啊。 他看了眼高仲雄，原本想厉声斥责几句，给高仲雄讲讲礼法道义，但又想着沈德川的马车还堵后边，经不起耽搁，便说： 赶紧先把人带进去，擦干净了好好审。 高仲雄听闻此话，极力挣扎起来，呕着口中的汗巾。姚文玉正在和沈泽川谈这几日审查虚吏的事情，车堵了半晌没动静，乔天涯回来牵了脚帘子，跟沈泽川说： 主子还在闹着呢，咱们绕道吧。 沈泽川用折扇把帘子掀高了： 什么事儿？ 说是个贼，叫衙役给当街拿了。 乔天涯微微让开身体： 我看那手上没茧子，像是个读书的。 姚文玉如今不怎么喜欢待在喧杂的地方，跟着他们望了过去，前面人头涌动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沈德川松了帘子： 绕道吧，直接去州府，书斋里边有人候着，有事前得谈谈护士的事情。 乔天涯吩咐车夫调转马头，正转着车，忽然听前边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： 你们逼死我，你们要逼死我，这衙门算什么衙门？老天爷，谁叫我高仲雄沦落至此不成？ 姚文玉骤然掀帘，对乔天涯说： 拦一下，那人是受曾玉指点过文章的高仲雄。 说罢又看向沈泽川： 当年率领三千太学雨夜斥责潘如贵的学生正是他，同志，此人可用。 胥吏和官员不能混为一谈，他们居于最底层，没有品阶，不算官。 但他们能写会算，远比堂上的官老爹更加精通地方刑律，因此欺压诓骗甚至勒索地方百姓时可以处理的不留把柄。再者，受到地域限制，相互包庇的现象也不胜枚举。罗穆当初下到茶州，许多事情没有办起来，也有受到茶州虚吏牵制的原因。地方吏治不仅关乎官员政绩，有时还能成为推行地方政策的阻碍。朝廷在兵败后曾给中伯下派过提刑按察使，但敦州已经失去了对其他五州的管制能力，因此这么几年过去，中伯的吏治腐败相当严重。高仲雄已经被带去看大夫了，周贵在书斋内踱步，幕僚们都坐在隔间，静气凝神地等沈德川开口。此事事关虚吏审查，衙门内现有的衙役会不会就此更换也是问题。周贵凝重地说， 昨日还在谈此事，今日就出了问题。那徐老爹是个衙役，靠着虚吏审查一事已经贪了十几两银子，衙门里大小僚属那么多，其他人若是也在里头谋划生意，那这审查出来的虚吏又有多少能够用呢？ 姚弯玉喝了茶落盖时没有说话，这事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其中必定牵扯了周贵的幕僚。徐老爹一个衙役敢借着审查一事大肆揽财，后边没人跟他通气，他是绝对办不起来的。姚弯玉是沈泽川的幕僚，他这会儿开口要求严办，就有排挤周贵幕僚的嫌疑。他近来一事都稳坐在沈泽川下手，可他是后来者，论资排辈他不够格，璞玉圆琢的名号冲了天，隔得远时别人把他当作仙，落下来了别人就把他当作活靶子。同僚公结是小，但若是因此成为了沈泽川与周贵两方之间的疙瘩，那就是此州大患。沈泽川掂着折扇坐在椅上，看不出喜怒。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是谁做的就按照章程办了谁。审查一事关系不小，不可以杯弓蛇影伤了勤恳办事的先生们。 隔间的幕僚们不敢出声，其中几个暗自松口气。沈泽川在慈州还是要借着周贵的事，因此轻拿轻放也在意料中。吏治坏了可以办，但此刻显然不是好时候。若是办狠了，顺藤摸瓜牵出半个慈州衙门，虚吏僚属的位置全部空缺出来，还怎么办事？周贵倒不愿意了， 同志，正是因为审查一事关系不小，才更要查，不能让人坏了衙门的风气。往后再有人照猫画虎，难道还是平头百姓啊？ 查自然要查，依着我的意思，要按照章程走。 沈泽川叫人沏茶，继续说： 徐老爹已经收押，大人不放心，尽管派信得过的人旁听誊抄，有锦衣卫主审，今晚就能出消息。捕风捉影的事情不可信，但证据确凿的事情也不可放，到时候是谁要坏衙门的规矩就由谁承担。新抄的刑律不是才张贴出去吗？这事儿来得正好，大人升堂设庭，就当着慈州百姓的面审，越是浑浊的水越是要筛清澈了。但案子办完也绝不能听风就是雨，累积无辜的事情衙门不做。 此事要引以为戒。 沈德川就道： 那是自然，轻则革职去籍，重则流放荒地，若是群情激愤，当堂斩首也能大快人心。 隔间传来哐当一声，幕僚们的惊呼声顿起，周贵连忙问： 怎么了？ 几人答道： 大人，有人昏过去了。 他们原本以为沈德川的意思是就办徐老爹一个，要给他们留个情面，可哪想沈德川是要用他们杀鸡儆猴，主审的是锦衣卫，徐老爹一个乡里老头哪里受得住？不累积无辜的意思是不追究别的人，但这次牵扯进徐老爹案子里头的一个都跑不掉。隔间几个人是越听越心惊，等到沈德川说出当堂斩首四个字时，便直接撅了过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